号什么，能爬起来，虽然你看到，对，实际上没有预警可能性。对，为什么？因为你们睡觉的时候在画的啊，对啊，他是睡觉的时候还看得到，那表示也是正常的。嗯。那个为什么叫做锤子错误分类 系？ 对，那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要上错误，那我的明显跟大家讲过了，是有些像吕玉雄老师的书上是把故意讲完之后就紧接着讲构成要件错误，然后违法性对着讲完之后讲性质错误，对，就把它切割。对，那我就想说，反正先把分类体系的架构都讲完之后，再讲整个一些起码上面错误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就没有把它割开，就把它融在一起。对。所以基本上所有的错误类型，你应该都可以在上面那个图里面找得到它的位置在哪，对，它的位置在哪。上面这个图叫做垂直的错误分类体系，对，你要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纳出一个体系出来，不要单独去记说啊，这错误怎么解决，这个错误怎么解决，这样你会非常的痛苦，对，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体系出来。那依照目前的通说，对于错误的分类呢，其实是采取像黑板上这一种的，就是垂直的。错误分类体系，那垂直啊，就是依照你的错误发生在犯罪界体系的哪个位置，然后这样去判断，因为犯罪界体系长的是垂直嘛，就叫垂直的错误分类体系。对，所以依照它，例如说构成要件错误，它里面又分成什么？有事实的，发生在构成要件这个部分的错误，有分成对事实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说某件事实，或是对某一个事实有所误认，它误认对象是事实。可是也有可能他误解的对象是法律，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法律，但是他已经把这些构成要件的，所以被归类在构成要件错误里面，像这个叫做什么？然后事实错误跟法律错误里面就分别有所谓的正面跟反面的错误。正面错误指的是什么意思？正面错误指的意思是说，行为人呢将自己的行为做得有利于自己的认定，例如说他不知道，我不知道说刑法上面要处罚通奸罪。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就是把他的行为怎么样做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认定嘛？为什么？因为刑法上面其实是要处罚通奸罪的。可是如果是反面错误，什么行为人把自己的行为做了不利于自己的解读？例如说，我国刑法里面根本就没有处罚马斯克赞扬希特勒的行为，对，或是否认希特勒有大屠杀这样的行为，没有处罚这种行为，可是德国人有处罚，就是说。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很坚决的在反省，但是另外一个国家就完全没在反省。没有，就说说的，有人是这么讲的，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就这么讲出来这样子。对，所以德国人是有处罚那个在网络上面公开赞扬那个什么，因为他们之前大屠杀的地方是在奥许维兹吧？对，通常赞扬奥许维兹的这样屠杀行为，这样行为在我们国家是要处罚的，在我们国家难以想象，我们也没有处罚那个蒋中正的大屠杀行为，不是吗？当然，他们有没有大屠杀的另外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对啊，至少形象看起来是没有啊。对啊，反正不利如果行为人把自己的行为做了不利于自己的认定的时候，例如说这个行为在我国行为根本就不会受到处罚，所以他以为说这个行为在我国是要处罚的，这是叫做反面的错误，是做不利于自己行为的认定。对，所以呢，所有的发生在构成要件的违法性的错误，你都可以把分进一步去区分为所谓的事实错误。认识没有认识到事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或者是误解了真实发生的客观情况是什么？这种统称为事实错误。而他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行为是法律要处罚的，或者是没有认识到，或者误解了说这个法律只处罚到这种人，然后我不是那种人，所以我不会被处罚到。像这种情况是误以为法律要处罚的界限，所以这都是跟法律有关的法律错误。对，那正面跟反面就是看说他自己把自己的行为做有利还是不利于自己行为的认定。对，这是正面的反面错误。那目前通说是依照黑板上这样的分类方法下去讲的，去写教科书啊，写什么都是照这样的顺序去讲的。对。那大家抄完之后可以看到，像第二页这个图，第二页这个图，这个表格呢，应该稍微，因为它这个表格没有把那个正反面错误加进去，但是它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对，讲第二页这个图呢。干嘛去对应关系？那个叫什么啊？象限，对，那个象限关系，如果是在第二象限的话，那我在说什么？对，第二象限的位置是什么错误？看你们第二象限跟我想象第二象限是不是一样？ 那保证好 ，OK， 好，那我们共识。好，如果是在第二象限有包射做的话，你看它这两个格子对应下来啊，第一个，它如果是从上面的那个垂直分类的话，它是属于构成条件错误，理解错误，构成条件错误。它如果是采取左边那个分类方法水平的错分，它是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法律错误，所以就知道说包射错误就是在构成要件所发生出的法律错误，对法律有所误认。对，这样你就知道了这个错误定位在哪里。对，那如果是行为主体错误啊，客体错误、打人错误、因果理人错误，它也是发生在哪一个阶层构成要件？那它是属于构成要件里面对于什么东西有误认，对事实发生误认。对，这样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你现在讲的东西是在哪个位置。对，那我们讲义上面的编排方式，因为我自己的价值观的选择，所以我没有采取黑板上这样一个分类方法。为什么？因为黑板上这样的分类方法，跟它最后得出来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这个错误要怎么解决，没有联动的关系。为什么？我先讲结论就好，你知道为什么？随便举好了。如果是发生在构成要件，然后是误认的法律，然后是正面的错误，这我们把它叫包射错误嘛，对不对？包射错误的法律效果，我先讲结论，依照16条，看能不能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那你会发现说，发生在构成要件错误，但是解决方法是在构成要件解决，还是故意吗？不是，是在哪里？16条在哪里啊？16条你们学完了？16条在哪里？在罪责。它被归类在构成要件错误，但是它法律效果是跑到哪里去解决？罪责去解决。显然分类跟法律效果是没有办法对应的。这样你在念书的时候，你就会有 confuse。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对比较好的分类，应该是先不要从垂直开始分，你先从事实误认是事实还是误认法律开始分。你会发现最后的结论都是，只要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客观上面发生的事实，或是没有正确，应该怎么讲？没有正确认识到客观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他误解了客观上面发生了什么事，这一种对于事实的误认，一律都跟构成要件故意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他误认的是法律，误认的是法律，一律都跟16条禁止错误有关系，没有例外。所以水平的错误就是所谓的用事实认识事实错误，还是认识法律错误来分，才是比较好的分类方法。对，他这样解决的话比较一贯。只要是跟事实有关的，都跟故意有关系，跟不法意识没有关系；只要是跟误认法律有关的，都跟故意没有关系，而是跟不法意识有关系。那这样的话，你就很好去操作，就不用记这么多东西。对。所以我们讲义上面的顺序也是用误认是事实还是误认法律来区分的，只是说目前的课本上面的分类方法都是依照黑板上这样的分类方法。对，那我两个都呈现给你。对，只是我在讲课的顺序上面，我会先从事实的错误来讲，因为事实错误都跟故意有关系。事实错误如果发生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排除故意的效果，这是第一个大家记住的原则。如果是事实错误，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故意有可能会欠缺的问题。第二个，如果涉及到是法律错误的话，一定都跟第16条不法意识的欠缺有关系。你记这样记这样子就可以了，其他都只是这些规则的活用的具体化而已的。所以大家不要想说错误怎么那么多错误要学，学习法则是一种错误这样子。但事实上，可是民法这样也是有错误的啊。对啊，可是你觉得民法上面错误的简单，还是刑法上面错误的简单？民法上面错误的简单。因为它只有两个条，只有几个条文的，要不然就是动机错误，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80几条在下面的，对啊。可是刑法那边错误有一大堆分类，对，然后每种分类你都要去区分的很细，所以大家在学错误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困扰一点。可是只要记得我刚才那个大原则，大原则是误认事实跟故意一定有关系，误认法律跟不法意识一定有关系，剩下的都只是具体跟当中怎么去判断到底是误认事实还是误认法律的问题而已。所以我们就要从事实错误先开始讲。也就是说，以下讲的东西都跟故意有关系，那我们就依照构成要件违法性罪责，这个每一部分都有可能发生误认。从这样的顺序来讲，第一个是发生在构成要件的事实错误，发生在构成要件的阶段，这个阶层面的事实错误。那我要先讲的是，还记得吗？构成要件的故意的，它的认识的对象是什么？故意要知道什么东西啊？要知道什么？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那个事实嘛，对不对？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有哪些？行为主体，例如说你要知道说你杀死你爸爸，才会成立272条嘛，对不对？还有什么行为客体？主体跟客体嘛是相对的，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还有什么行为？行为是如果有特别形状要求，例如说你要基于义愤而杀人，你要知道说自己在那种情况底下还有什么 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嘛，对，这些都是要认识的。可是你要认识的不是这个人在法律上面叫做爸爸，不是要这样子认识这种东西。你要认识是什么？他是你爸爸这个事实。对，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要认识到都是事实。故意的认识对象只有基于事实，没有基于法律，这是大家记得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来开始切入，故意的认识对象要认识到所有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描述出来的那个事实。例如说直系血亲尊亲属，不是叫说行为人知道说，哎，知道什么叫做法律上面叫做直系血亲尊亲属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知道说什么直系血亲尊亲属包括哪些人，但那些人行为人有没有认识到他的身份资格，他是要认识到对象是这个东西。对，所以可是你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些你刚才叫我说故意的认识对象要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表彰出来的那个事实嘛，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哦，那第一个我要先去区分说，我要认识到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表示出来的事实，可是那个事实有可能可以进一步再去做分类，就是这里我们所说的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跟所谓规范性的构成要件要素，我们说这两种东西都是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都是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里面的其中一种类型。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一种是规范性的构成要件要素。那你说分这干嘛？先讲啊，你描述性构成要件就是你用耳朵、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叫做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你有说什么？人啊、动物啊、建筑物啊、胎儿啊，像这种东西，你都可以用你的感官去理解、去体会到的东西，叫做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通常啊，一般人知道说哦，你桌上放的是什么东西？哦，杯子。大家不会有什么争执，然后杯子就是长那个样子，圆圆胖胖的那种东西叫杯子。可是规范性的构成要件要素是你透过眼睛、嘴巴看不到的东西，看不到的，它需要有所谓的法律价值的判断，或是社会伦理上面的判断，才可以进一步知道说哦，那他讲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像这种需要介入评价的东西，或者价值观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规范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像什么？猥亵，不是跟以前跟你讲过吗？猥亵这两字看起来就很猥亵，是吗？所以到底怎么样是猥亵的行为？有办法从感官就知道说这个字是猥亵啊？感官那个字是不知道猥亵，你觉得是猥亵，人家说不定不觉得那个是猥亵，说不定觉得是一个艺术品，所以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到底是不是猥亵，这一定是介入价值观的判断，这一定是介入价值观的判断。还有什么他人的动产？大家学民法学那么久了，为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两个字，他人的，为什么？因为刑法上面讲他人好像很简单，但是在民法上面讲他人的，谁是这个动产所有权人？你们觉得会很简单吗？不会，为什么？要么就靠最简单的物权占有，然后善意取得，然后这最简单。对，可是你有可能不知道什么，那个人善意取得，然后就把他弄的，他把东西拿走了，或者是说什么，他有消费借贷关系，所以他有使用权利。像这些东西在民法上面都很复杂，需要那你来判断说，你偷了这个东西，破坏他人私有社会关系，这是他人的动产，那个他人这个东西。你当然没有办法用感官直觉去领会，一定要什么介入民法上面的价值判断。像这种东西，还有文书，什么叫做刑法上面的文书？好，那就开始想哦，刑法上面文书有好几个要件嘛，对不对？要什么要件？啊、哦，主体性啊，然后可以证明的功能啊，什么一大堆，表彰它的意思承载在上面这样子。对，可是这些东西感官看得到、听得到吗？看得到、听得到，对你有没有办法认识？只能够用什么？自己的价值观念来想，对，所以像这种需要记录价值观念来想，叫做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那像那一种可以用感官直觉到的、看得到的东西，叫做描述。刚才讲错，也是规范性的构成要件。然后这种感官可以直觉到，叫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那区分这个要干什么？区分这个实例在于说，如果是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话，那行为人只要知道他所正确认识到说他所看到或是听到的事实，这样就有故意。可是，如果是规范性的构成要件的要素的话，他必须要知道说这个要素在刑法上面的意义讲是什么意思，才可以说他有构成要件故意，或者就没有构成要件故意。要讲太抽象，我们就来看具体的例子，我大家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从描述性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来看，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人。当然，你说什么叫做人？起码就是杀人者嘛，当然就是杀他人，杀自己不会构成恶习嘛，杀他人，那个杀人的那个人质是谁啊？一般人我们都不会有无人加把你给杀死的，那你是恶习所说的人嘛，这没有问题，对。可是有时候会有点争议，比如说他可能觉得植物人不是人，所以我把植物人杀了，不会构成恶习。如果他这样想的话，请问大家，那你要去想啊，哦，杀了植物人不是人，第一个。那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杀的是眼前躺的这个植物人？ 你觉得他不认识到？当然知道啊，他知道说哦，他现在是属于昏迷状态，然后不会醒过来的，然后才把他杀掉。这个叫做认识什么事实？那至于他说植物人不是人，所以我把他杀了，不会构成271条杀人罪，这是误认事实还是误认法律啊？他有没有正确理解事实？他杀的对象是谁？有啊，他完全都认识到了，而且正确认识到，就是躺在病床上这个不会动的人嘛，对不对？那他是说杀这种人不是刑法上面的杀人罪的那个人，这在解释什么？他在解释杀人罪那个人在刑法上面的范围是多大嘛，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他把自己做犹豫自己的解释，说哦，植物人不是刑法上面其实所说的那个人，所以我不会受到刑法上面的处罚。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欠缺的是故意还是不法意识？欠缺不法意识，为什么？他是误解了刑法所要处罚的范围。那刑法要处罚到范围到哪里去？那是法律的问题，跟事实没有关系。所以行为人只要知道说，哦，躺在病床上面的这个人是现在不会动的，去医学上面叫植物人，他也是也不需要叫植物人，他也不需要知道这种程度。他只要知道说，他现在躺在病床上面是一个靠维生器维生，应该是没有维生器，对，反正就是他脑干受损，然后再也不会醒过来的这种人，有可能很高级不会醒过来的这种人，他把他杀死。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们可以说他有杀人罪的故意。至于这样的杀人行为要怎么在刑法上面评价，那个是法律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案子里面，他如果发现这种误认，误以为说植物人不是人，那个叫做报责错误，那个不是这里所说的，还是构成的故意。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事实，是几个字，这个标准，故意的对象一定都是事实。只要他有正确认识到事实，就不会想到故意，不管什么错误都是一样的解决。可是如果说他正确认识事实，但是误解了法律的意思的话，那个叫做法律错误，跟这个用实例团去处理他。所以这个例子，我们看那个采茶姑娘，他说猎人讲的，在黄昏的时候看到山丘上面有弯腰的声音，不是弯腰声音，就是拱起来的声音，他觉得那个是麋鹿。不要问我说麋鹿为什么出现在山丘上面。对，他觉得那个是动物，然后开枪射他，结果没想到那个是一个采茶姑娘，那采茶姑娘被射中就死了。我们先不要管说这个叫做什么客体错误还是不等价，等价那个先不要理他。你光是从这个是属于描述性的构成要件错误还是规范性的构成要件错误来分类，它是属于哪一种？它是属于哪一种？他没有认识到什么东西，他没有认识到的是啊，那是一个人啊，意思是什么？他是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客观上面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哦，这是一个事实，不是法律。对，客观上面他是人还是动物，这是客观上面可以感知得到的，所以是一个描述性构成的错误。那我就要认识到说，哦，如果是在这种错误情况下，那个故意的认识对象一定要正确认识事实。对，所以就271来讲，271要求杀人罪嘛，对，杀人行为特定必须要是人，意思是什么？行为人认识到说，客观上面你在射杀这个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个体，就他以为是什么？是误，是一只麋鹿，所以他不知道说啊，我杀的是人呐、啊，所以就271的故意来讲的话，他有杀人罪的故意吗？就没有，就没有杀人罪的故意，就没有杀人罪的故意。可是那你说好，那271的部分我们检讨完了，他虽然客观上面杀到人，但是因为他没有杀人罪的故意，所以他顶多成立什么？他还是把人杀啦、啊，只是说他没有杀人故意，那是什么？有可能会有过失，前提是什么？他要怎么样能够预见到说那个是一个人？对，这是又有可能成立过失。可是就杀戮的部分呢，他知道自己杀的是鹿吗？不知道，为什么？假设那条鹿是有人养的，那有可能为什么会损他人之物？三五四，他有的是鹿嘛，对不对？那我们讲过了，故意是一条行为的主观上面想象，还是客观上面发生的事情？刑法上面的故意有没有认识？是一条行为的主观上面想象吧？对啊，是一条，所以他想什么，那就是有什么的故意。所以他想说他杀的是鹿，那表示什么？他以为他认识到的那个是一头鹿，事实上认识不正确，事实上是人，所以他误鹿，误人为鹿而杀之，对，所以他以为说那是鹿，他就毁损罪的故意，他就毁损罪的故意。可是事实上，客观上面那个东西是鹿吗？不是，所以他变成说他有毁损的故意，但是没有毁损的结果，那是什么？他有毁损故意，他也基于这样的故意去动手去杀射杀，可是没有发生毁损结果，这是未遂。毁损罪有处罚未遂吗？没有啊，所以就怎么样？不罚就不罚。这个东西你就算不知道说，哦，这个叫做不等价的客体错误，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解决？还是可以解决啊，因为你故意觉得好的话，你就可以解决这种案件类型嘛。这种案件类型有什么特殊的？就看他说，哦，主观上面有杀戮的故意，但客观上面没有被鹿被杀死，所以就杀戮未遂，这是毁损未遂。这个部分就这样解决啦。你就算不知道说啊，这叫不等价的特例，所以对那个误杀，对原本想要杀的要成立未遂，对误杀要成立既遂过失既遂，不是这样用背的，而是要什么？你 从犯罪这件事情来考思考，它主观上面的故意是什么，客观上面有没有可以跟这个故意结合起来的特质，对，你这样去玩那种，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对啊，就看到主观上面有故意，客观上面有客体，然后这样结起来，没有的话就不成立嘛，就对应起来就成立未遂。那如果客观上面不想杀人，但主观上面没有杀人故意，这可能就是过失，就这样子而已啊。其实错误理论不需要就把它讲得很复杂，有时候你讲得太复杂，你自己就会变得很复杂。你把看的东西复杂，你自己也很复杂，你自己很复杂，就是说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记一些有的没有的。那就算你不去记那些有的没有，自己依照我们以前学故意的时候，还有学镜子错的时候，那些东西去自己去推，你推得出来。对，那剩下只要把一些东西把它具体化就好了。所以对于描述是你构成认错，你一定要知道正确的知道说你看到事实是什么。那那个看到事实当然是构成了今天所讲的那个事实，杀人罪。那当然就是要知道说你所杀的是人这个事实。如果你不知道说事实上那是人，那就没有杀人罪，故意，那这个就是过失。好，那这个是关于描述性的构成认错。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页的规范性的构成认错，这个就比较难一点，这个就比较难一点。先看第一个例子，假的啊，对哦，好像接下来题目啊，我都没有写解答，对，那大家就直接把那个题目写在旁边，这样回去好复习。假人以为说呢，这个乙呢桌上放的那个东西呢，叫做个人记事备忘便条，要不然为什么出这么奇怪的？对，原来是翻译过来。对，大概就是像说哦，有一张纸啊，桌上他乙桌上放有一张纸，他有时候那纸大概就是说，比如说我每天早上经常去开庭啊，然后说我就把记那个面膜在上面这样，他以为那个纸没什么功能，对，就把撕了。没想到说那张纸是乙对丙的债权凭证。哦，请问大家自己涉及什么罪？把人家的债权凭证撕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毁损？毁损什么东西？毁损他人之物吗？还是在毁损什么？毁损文书啊？毁损登记条？大家对这条很熟。352，毁弃损坏他人文书或资历不堪使用，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对，这352条毁损文书罪，所以毁损罪呢，你要先把文书给提掉，那先把文书跟建筑物353处罚建筑毁损建筑物，把这样提掉，剩下的东西才是用354来处罚，用354来处罚。所以这边涉及到是352的毁损文书，然后那就是想啊，哦，毁损文书，那文书是描述性的构成要素还是规范性的构成要素啊？啊，你要规范性的构成要素，为什么？什么叫做刑法上面的文书？你可以感觉，你可以感觉到吗？你可以看得到吗？看不到。你一定要经过什么价值判断？说哦，刑法上面的文书就是那种第一个，别人要把他思想表达在上面，对；第二个，要是可能要是有体悟，对；第三个，有可能要某种程度的证明的功能，它在交易往来作用上面有证明的功能，这样才叫文书，对。那你说啊，他知道这些功能吗？不是，但是他至少要知道说这种东西有这种功用就可以了。他不知道，他不需要知道说哦，在上面上面签名，在借据上面签名，这叫债权凭证。他不需要知道说这叫债权凭，他只要知道说哦，有人在身份上面签名，而且这样还不够哦，而且要知道说哦，那个签名是为了证明说他有给他寄过钱。他如果这样认识就够了，不需要知道说哦，这个签名的这一张单据在刑法上面的特定名字，他不需要认识到这种程度。如果要求说要认到这种程度叫故意，那你们觉得有可能那些平常的老百姓会被论以毁损文书罪吗？不可能，那谁会被论以毁损文书罪？大概就是大家嘛。因为你们学过刑法啊，你知道说这种东西在刑法上面叫做文书，所以我把它撕了就毁损文书故意，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大家我们要保持住再说。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一部曲，他以为说放在桌上是个人记事便条。意思是什么？我们说毁损文书罪要有毁损文书的故意，第一个行为要知道说那个是他人的文书，对不对？那他人，当然他人他是知道，他以为他知道是乙的嘛，所以他人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知不知道那个是刑法上面文书的意思呢？因为他是文书这个东西是属于一个规范性的构成要件要素，所以行为要认识到说这个文书会有所谓的证明的功能，他要知道说这张文书有证明功能，但是他认识到的是什么？记事便条。就是想跟旁边以前我们在算数学的时候有没有，旁边就拿一张计算纸啊，有没有？就是那张广告纸，后面又是白的，就拿一张计算纸，跟那计算纸没什么两样，反正就是个人的记事用，他不是要证明某种东西，对，所以他不知道说这样东西是要为了证明某种东西的话，他就对于这个文书欠缺认识，他就会排除掉352的构成要件故意， 他就会判处散播人构成故意。那散播因为没有什么过失，所以这个部分就不处罚了。这是一部曲解决模式。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即便他不知道说哦，这张新闻上面是文书哦，但是看他误认事实是什么，误认我觉得那是一个记事备忘便条。记事备忘便条意思是什么？他不知道那个东西在法律上面有证明的功能，有证明他不知道，对，这样就不可以说他有认识到那是他人的文书，所以他就没有散播人故意。那我们看二部曲有什么不一样？二部曲说，甲呢也是把乙的所有的证书撕毁，这次变证书了，自己的那个案子是证书撕毁。然后他知道说什么？这个证书呢可以证明说这个甲呢有小学毕业，只有小学毕业，对啊，只有小学毕业有证明的功能。这个可是他觉得说这样证书呢依然不是刑法上面所说的那个文书，为什么？因为刑法上面文书一定要上面有盖章的，才叫刑法上面文书。就连他小学毕业证书上面没有校长的盖章，姑且不论小学毕业证书要不要校长的盖章了，对啊。意思是说，他已经知道说，哦，这样证书可以证明说这个人是小学毕业的，他这件事情他有认识到，那表示什么？他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在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证明功能哦。他不需要知道说那在刑法上面叫做文书，但是他只要正确认识到说这个有证明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满足对文书的故意的要求了。那至于他说这个不是刑法上面的文书啊，因为刑法上面的文书一样，这个文书上面有盖章才算是刑法上面的文书，等于是什么？他有认识到事实，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法律。他把这个东西文书是不是刑法上面的文书去把它做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这是发生的不法意识欠缺的法律错误的问题。这个我已经讲到故意，所以基本上他把撕了还是会构成352条的构成要件故意，只是发生不法意识错误，可不可以避免而已？对，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就是说你要用所谓的一般人，那你说，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说，哦，我要知道说文书的证明的功能在事实，我虽然不知道说这个在法律上面叫做文书的证明功能，但是我知道说这个东西可以证明某种东西，那到底是依照谁的标准啊？法律专家的标准吗？还是一般人的标准呢？这边讲的是一般人的标准，这个叫做外行人的平行评价，法律外行人的平行评价。所以呢，书上看到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在解释那个规范性构成的要素的标准，意思是什么？你看说它限于错误这种情况下面，有没有办法正确理解到这个刑法上面的意思是什么的？这样的判的标准是依照一般的法律外行，意思是说没有学过法律的人，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比如说没有学过法律的人，知不知道说小学毕业证书有证明的功能？我觉得他知不知道？一般人没有念过法律，他知不知道小学毕业证书是来干嘛的？知道吧？驾照是拿来干什么的？驾照是拿来干什么的？就证明说你会开车，然后你有通过某个驾训班的考试，不是这样子吗？他只要认识到这样就可以，他不需要知道说那个在刑法上叫做特种文书，比如说什么身份证，甚至是213所说的特种文书，对不对？为什么？那你说哦，他知道说那张身份证，但他不知道那张刑法上面叫特种文书。但是我们只要求说，依照一般的法律外行人的标准，他知道那身份证具有某种证明他身份资格的功能这样的事实。如果他知道这样的事实，哦，我知道啊，那种东西就拿来证明说他是台湾人嘛，中华民国国籍的。如果他这样说的话，表示说他已经正确认识到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所表彰出来的那个事实了。那至于他之后去对那个法律做出曲解，那部分是法律错误的问题，那不会影响到构成要件故意。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只要用一般外行人的价值观面去判断就可以。如果说外行人都没有办法理解到说这个东西是来干嘛的，那当然就什么无法强制他说他有认识，他就没有故意，他就没有故意。所以是依照法律门外汉的价值观面去判断，不是依照法律专业人士的价值观面去判断，这是大家要记得。不然就只有法律专业人士会处罚这种，都会被处罚。对，因为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个东西在法律上面的意义是什么。好，那再去看下一个例子，所有权移转的案子，甲乙两个人呢，他是就甲所有的 A 车达成移转所有权的合意，他有所有权物权移转的合意哦，但是他有交付吗？没有，甲迟未移转所有权给乙，迟未移转，意思说他也没有交付所有权给乙，因为如果说他有让乙合意跟交付的话，基本上他所有权会产生变动，但是他没有交付，所以没有移转所有权给乙。三个月之后，乙想说。啊，我跟你说有让你这台车合意，只是说你一直都没有交付，但这三个月的这台车应该在法律上面就变成是我的了吧？如果他是这样想，然后他就把那台车拿走了，请问各位他会不会构成窃盗罪？窃盗罪， 这个东西你以前在借题的时候跟你说啊，他没有不法所有意图，因为他原来的车子是他的，所以他拒为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因为他反正觉得那个东西是他的啊。可是这个案子可能不需要到那个部分再去解决啊，他有可能是在规范性构成的时候他就没有构成的故意啊，他不知道说那个是他人的动产。为什么320条说你要窃取他人动产的、欸，他人动产，因为他人也是可构成的要素，也是故意要认识对象，所以你要知道说那台车不是你的，是别人的。那民法上面对于那个东西所有权归属的状态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当然不可能期待说一般外行人跟我们一样可以去判断说，哦，这个东西到底是谁的，交付让有一个人交付之后才会变成你的哦，所以这都不是你的，当然不需要要求说他认识到这么深嘛。那他要认识到什么？他要认识到是说，哦，在这还在别人的占有使用当中，然后我没有经过他人的允许就去把它据为己有，他认识到是这个样子，他就具有他人的，他就认识到说那个车是他人的。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呢？看个案，他如果是这样想的，哎，这个东西还在讲给别人，人家每天开车也开这台车上班哦，都没有给我的意思哦。对，如果他是这样想的话，然后我要把它拿回来，因为他觉得他那个依照民法上面规定应该是我的吧。如果他是这样想的话，他有证据认识到那台车是他人占有使用当中这个事实。有，而且他有想要破坏这个状态，有，那就有认识到说那个动产是他人的。那至于他说不对啊，依照民法上面的规定呢，不用让人有意交付，三个月之后自动变成我的，那个是误认什么？法律有这样的行为不会被处刑法处罚到，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规范性构成一点错误。对，可是如果他不是这么想的，他是认为说什么？那你这家也没得用啊，对啊，家也没得放在那边，应该是准备要让给我的吧，所以那个那应该是现在也是属于我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没有认识到说他人对那个东西还有使用的一个事实的话，然后就想说哦，那我应该就是我的，应该是给我用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变成这样想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表示说他没有认识到说哦，他人正在占有使用当中，然后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可以去排，我没有这个权利去排除这样的占有使用状态。他现在变成是什么？他也没得用，没有得用，应该就是我可以用。所以我觉得说，我现在应该是对这台车有占有使用状态，然后我去把它拿回来。这样的话，他对那个他人动产就这个事实就没有认识，就没有认识，这就变成又变回排除规范性构成要件的故意了。所以这个例子很难，那是因为说，你要看他心里面想的到底是什么，他是误认某种事实状态呢，还是误解了民法上面的规定呢？这个部分要去理清，这个部分要去理清。好，那这是规范性的跟描述性的构成要件错误的问题。对，这个部分会比较难。学术一开始我也不是想一开始讲的难，这是因为他在题型上面是第一个会遇到的。对，那接下来的呢，也是发生在构成要件的错误，也是对事实有所误认或者为不正确的解读，跟法律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客体错误，意思就是说他对于行为客体那个对象，行为的对象呢发生了误认。那依照这个客体在刑法的规范上的评价高低程度，价值的高低，又把它分为所谓等价跟不等价的客体错误。等价可以说就是说这个行为客体呢，在刑法上面的评价呢是具有相同的位阶的。那不等价的客体错误，就是说这个客体在刑法上的位阶上面是不同，比如说生命的财产，自然是不同位阶的。那两个是生命不同位阶的。现在看等价客体错误。讲了想要杀蚁了，之后黄昏的时候看到蚁每天下班就在那边等，就30分钟之后呢，看到有一路鬼健身，那身材全都胖胖肥肥的，以为说他是蚁呢，就拿枪射他，就之后才发现说呢，他是长得跟蚁很像的病，而不是蚁，所以他原本是想杀谁？想杀蚁，结果呢，动手的时候把丙误认为蚁，然后杀了谁？丙。那这样的错误认识错误是认识错误的对象是事实还是法律？事实啊，认错人这当然是事实啊，认错人这件事情是认事实。他也很清楚知道说这个在法律上面叫杀人罪，有，对，所以他对法律一点都没有误解，他是误认是事实。那这样的误认事实会不会影响到？还记得吗？我开始所说的认识事实错误一定都跟故意有关系，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故意呢？你就要去思考。第一个，我们先不要管学术上面怎么讲这个问题，只要去想，如果你是甲。是甲，然后你现在正蹲在那个马路旁边等你要杀的那个人出现，然后你看到有一个人走过来的，你对于走过来的那个人，你有没有认识到说他是人？你先不要管那个什么那个人是乙啊是丙啊，你有没有认识到说你那个走过来是人？一定有嘛，对不对？而且你是也瞄准的，是啊，你们扣扳机有，那表示什么？你想杀他，你想杀站在你面前经过你马路面前的这个人。 所以你认识对象，我们先把它抽离出来。哦，原来你知道自己是这样这个样子，然后再去跟我们两百七十一号来发生一个对应。什么对？二七一说杀人的话就出什么什么，所以它构成也很简单，就是你认识到说你手杀的是人，而且他还被你杀死了，就是符合二七一的构成，有点故意嘛，对不对？那你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哦，你知道你现在走过来那个人是人，不是一条狗，是人。然后你也想要杀这个人，有，所以你扣了扳机，完全都是符合271条对故意杀人罪故意的诉讼要求。那当然成立什么？那客观上你也把人杀死啊，所以你有杀人罪的认识，你有认识到说你所杀的是人，你有杀人的意欲，就有杀人罪的故意。客观上面有没有一个行为客体是人，然后被杀死了？有，主观跟客观就结合起来变成杀人既遂罪，就变杀人既遂罪，就解决啦、啊。意思是什么？这个理论在法学上面叫所谓的法定符合说，什么意思？法定符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符合构成要件的规定的那个内容。两百七十条杀人罪的构成只有说你要杀的是人，他没有说你要杀的是甲、乙、丙、丁还是什么杀一些那个有用没用的政治人物。对，他没有限定人别，他没有限定人别，也没有要说你要去具体化或是特定化你所杀的对象，都没有。你只要认识到说你所杀的是人，然后你有杀人的意欲，这样就可以符合二七一的杀人罪的故意的要求了。所以你既然蹲在草丛里面，你是知道说那个走过来就是一个人类、欸，然后你还想把他杀死，那就杀人罪的故意。就算你是一开始计划被你所杀死的那个人，实害客体，真正实际上面被杀害的那个客体，跟你原本计划想杀的客体，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所谓的目标客体好了。有所差别，同一性上面有所差别，但是这样的差别在二七一的故意的要求上面是所谓的无关紧要。为什么？二七一我刚才讲过了，他没有限定杀的是谁，所以你只要知道说你所杀的是人，而且把杀死了，就有杀人罪的故意，就二七一的故意。那客观上面又杀了一个死人一个人，因为关系关系就可以合之起来，这样就可以符合杀人既遂罪的要求。对，这个法定符合说就是说，法律上面对杀人罪的客体其实没有特别的规定，说你要杀的是哪一个对象，特定对象没有。只要认识到说你所杀的是人，那客观上面就说他也死了，这样就可以符合杀人罪的构成要件。那至于你可能看到说有极为少数的人会说，那你本来想杀的人怎么处理啊？你本来想杀谁？乙，对不对？你本来想杀乙，那想杀乙的那个部分要不要另外再论罪呢？你后面已经评价完了嘛，对不对？针对被你杀掉的那个部分，哦，因为二七一要求说你所杀的是人，不需要具体化变成那个丙，很碎的那个丙，不需要你杀的是丙啊，还是乙啊，不需要。所以后面的故意已经被你用掉了。你杀人故意，你一开始就是一个几个杀人故意啊，然后就一个，就是想杀一个人的故意啊，不管认识乙还是丙，就只有想杀一个人的故意。那个故意被谁用掉了？被丙啊，我们刚才检讨丙的那个部分，甲把丙杀死的时候，可能会成立两百七十一条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不是这样子吗？所以，然后你感觉肯定说，针对丙的部分，他有杀人故意，但他又只有一个故意，所以不可能在就杀乙的部分，再用你的故意杀人未遂罪来处罚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事理上面的必然这个样子，但是学理上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明明就有想要杀乙啊，你可以这么想，他想杀乙，想杀乙，想杀乙，想杀乙，没有错，他想杀，他一直想杀都是乙，而且到最后他也误认说他杀的是乙，没有错。但在他着手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点，埋伏的时候，他想杀的就是面前的那个人啊，就想杀是面前的人，而不是乙啊，不是乙啊。所以他想之前在他着手之前，他再怎么想杀也没有用，因为他也没有着手。可是，在他着手的时候，他想杀是他面前这个丙。但是刚才我们讲过，他有杀人罪故意，因为杀人罪人行为特定要求没有说要特定化到丙的身上，所以只要认到说他杀的是人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部分不会就杀乙的那个部分，在另外再成立一个杀人未遂罪。如果你就杀乙的部分，另外再成立一个杀人未遂罪，你会变什么？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就违反了。为什么？那主观上面就想杀一个人而已，就怎么会用一个故意杀人未遂罪针对乙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针对丙的部分又成立一个故意杀人既遂罪，然后两个去行了竞合吗？这样子的话会怎么样？针对同一个故意评价两次。加两次，所以故意已经在就丙那个部分被用掉的时候，就不可能再用到乙身上去，就不可能再用到乙身上去。这是等价的客体错误，等价的客体错误。所以我们看结论，结论上面就是针对于实际上面被杀的那个人呢，就成立一个故意杀人既遂罪，故意既遂罪。那针对你原本想杀的那个目标客体，因为他是在着手之前的，那是不重要的故意，那是不重要的故意，那是事前故意，那个不管他，那你就不管他。所以这是等价可以错的处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等价可以错在刑法上面的要求不需要具体特定化那个被害人，你只要认识到说哦， 我现在杀这个是人就可以了，不需要知道说它是乙啊还是丙啊，这都不需要，这不重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不等价的克里错误，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就是那个采茶姑娘，把采茶姑娘误认为是一只动物，动物跟人在刑法上的评价当然是怎么样，不一样的位阶啊，对不对？不一样的位阶，所以第一个你要去想的是，等价跟不等价，除了等价跟不等价克里错误，除了在于行为克里在法律上的价值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导致它结论不同？另外的重要的差别就是在哪里？等价克里错误只有涉及单一的构成要件，比如说甲把乙杀死，他杀死乙还是杀的丙，都是触犯什么杀人罪的问题啊，对不对？但是不等价的克里错误只有涉及一个构成要件的问题吗？没有，为什么？一个是人，一个是动物，这个在刑法上面会用不同的构成要件来处罚，所以有可能会涉及到二七一的杀人罪构成要件，还有一个什么三五四的构成要件，对。那你必须要就这两个构成要件分别来检验，分别来检验这种情况。第一个，行为人在着手的时候，我们就举采茶姑娘这个案子好了。他认识到是什么东西？行为着手的时候他认识到是什么东西？你去想。你需要画画吗？大家觉得会混乱的话，就画画一下。有就打工，没有就打他。对，如果你怕自己混乱想不出来，对，我们举采茶姑娘的案子来看，他以为说那个东西是什么？他在瞄准的是什么东西？对象是谁？要依照他想象嘛，对不对？故意是依照他行为想象，他想象到说他的瞄准对象是什么？是一只鹿吧？是一只鹿吧？一直是什么？他有认识到说，就二七来讲好了，他有认识到说他自己在射杀的人吗？所以主观上面不是不知道是前者故意的嘛，对不对？因为要对杀人，所以那个人就认识他，以为是鹿，所以没有主观故意。他是有没有客观？他客观上面是不是杀了一个人？是，对，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那这边呢，刚好颠倒过来。客观上面那是鹿吗？不是，但是主观上面他以为是杀鹿，所以他有毁损罪的故意，所以这样变成什么？针对杀人罪的这个部分要成立什么？这个是什么情况？客观上面有法律侵害的行为，但没有故意，这有可能会有什么过失嘛？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是杀人的。课题的话就用 O 来表示，所以针对他想要杀的那个目标课题，他主观上面有杀有毁损的故意，但是客观上面有个东西让他毁损，因为客观上面那个是一个人，所以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毁损的问题，会有毁损的问题。那因为毁损罪嘛，不处罚未遂，所以就不处罚。对，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成立过失致人于死。对，这边会变二七六，因为就271条检验来看的话，他其实没有杀人罪的故意。没有杀人罪故意，所以他要转成276，他转成276。那你说在考试的时候呢，到底你的标题要开276，还是标题要开271？然后否定二七的故意之后，然后再转，再另外看你标题开276，这个写法就见仁见智啊。可是如果你没时间的话，你就直接开276吧。可是我说了，开276的前提是什么？你还是要在276的里面去交代他没有271的故意。比较严谨的写法应该是叫什么涉及行为可能会成立271条，第一项杀人既遂罪，客观构成要件有没有合致？有合致，因为杀人故意杀人的过失杀人的差别在哪里？在主观。对，可是主观上面他有杀人罪的故意吗？没有，所以就排除，所以不成立本罪。然后你另外再开一个第二挂号二，然后说他假的某某行为可能会成立杀人既遂罪，因为他可以预见，但是他有预见可能性，但是他却没预见，所以导致把人家射死了，所以他有过失。原本严谨的写法应该是这样写下来，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你没有时间的时候，你就直接写276吧，对啊。可是在写276的时候，你还是要交代为什么他不是271的杀人既遂罪，因为主观上面他没有认识到他所杀的是人，认识到他所杀的是人。好，那这个是不等价的克里错误。你说那为什么跟等价不一样处理？为什么针对目标那个部分要成立过失，针对实际发生什么案件部分要成立过失？ 那是因为它分别涉及两个构成要件。可是如果在等价课，你说为什么只有成立一个杀人既遂罪？那是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只有涉及到271条一个构成要件而已。对，所以你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看，去写什么圈圈叉叉，画那种勾勾叉叉，你就会得出说，哦，至少会有两个。那请问大家这种竞合？啊，这边没有竞合的问题啊，因为未遂没有未遂。可是如果说针对目标跟有处罚未遂，你要怎么竞合？想象竞合，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行为啊，你就涉及一个行为啊，对啊。可是你从涉及一个行为，怎么会触犯两个罪？就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罪名构成，这样来对应才会有这种问题。可是如果之后只有成立，像等价可以说，它自始至终就有一个271条让你去操作，就不会有两个罪跑出来的问题，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克里说跟等价的分不等价克里说，它结论上面会不一样的原因是在于，不等价克里说涉及到一定是数个构成要件的问题，所以它结论上面一定会有一个未遂一个过失，对。可是等价部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跟克里说也有关系的一种案例类型，最后40分钟，好吧，那请就把笔记了。太悲惨，以后我要加快我的速度。好，接下来讲这个东西呢，会有一点点复杂，对。可是因为最近很多老师都喜欢讲，就是注释第那个五第六页注释第五，看黄金老师有写文章，最近老师又写一篇，然后呢，蔡老师又写文章，然后李老师又写文章，徐老师又写文章，所以就知道说这个题目，有如果你要考研究所的话，要小心一点。对，那国考的话，会不会考得这么难？就不敢保证了，对，可是大家还是知道一下比较好。对，我们先来看看好了。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你会怎么处理它？先看案例。他说呢，甲呢，他有纵火的癖好，对的，但是呢，他就是不想杀人，但是他全心放火，因为他觉得说那个火光在燃烧部分呢，让他觉得非常爽。然后呢，某日呢，甲呢就行经一间破烂仓库，就是破烂仓库，他特别想到是破烂的。然后他以为说，本来破烂嘛，因为就没什么人吧，所以就放火烧了。就没想到当时仓库内有年纪80岁的管理员就被烧死了，好可怜，触景伤情一下。对，大家要念刑法，不要一天到晚杀人啊、放火啊、强奸啊什么的。对，因为刑法里面都是这种东西，然后民法上面就是吵，要钱要钱。对，然后我今天早上去开庭，然后那个对方律师就是昧着良心讲话，就很不爽。对，可是我的性格完全不是当律师。对，因为怎么可以昧着真理已经说瞎话呢？你是拿到钱了，说没有拿到钱，然后跟法官说：“法官，你不要被那个原告律师给骗了。”我想你想说，到底被谁给骗了？对，诚信的正犯吧？对啊，利用法官的无知这样。他说呢，甲有纵火癖好，然后说他想说那边没有人。你看、啊，你要想想，错误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先想清楚说他到底主观在想什么。他以为那边没有人的房子仓库，没想到说纵火上面只有纵火手，犯说消防员救出去80岁。对，那这个会涉及到什么构成要件？你们觉得会涉及到什么构成要件？对于一个主观上面，从主观上面来想，错误都是主观的问题。如果说照我们刚才的克里说一路这样的解下来，然后去套这个表格，你就会得出这种结论。为什么？主观上面行为人想象的是什么？他烧的是一个无人所在的建筑物，是吧？差不多是建筑物啊。然后他觉得有人在里面吗？没有在里面。173、174、175这三个罪怎么区分？173是什么？性工人使用， 或是现有人所在的建筑物嘛，对不对？或是住宅，以及是什么没有在供人家使用的住宅，或是现在没有人在里面的建筑物，以及五是什么住宅或建筑以外的东西，对不对？它是依照行为客体的程度的属性上面去做这样区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啊？因为发生危险的发有，如果说真的有实现这样构成要件，造成实际上面损害的可能性高低有差别。为什么？你放火对一个有人住的那个地堡，就把它烧了，死伤的几率跟那种破烂仓库里面没有人的破烂仓库，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危险？比起这样比较危险吧。所谓比较危险是什么意思？有致多数人死伤的几率会比较高。对，所以它是一叫空间的流动性，因为有人住的地方就有人跟东西的流动嘛，所以如果空间流动性比较高的时候呢，就比较严格来处罚，这是一七三。但是一七四的话呢，一七四呢，因为它是没有人所在里面的房子，没有人所在里面的房子，或者现在没有人住，或者没有人所在的建筑物，那没有人在，可能危险性稍微低一点，但是我也不排除说里面其实有可能会有人经过啦，所以它的刑度上面比一七三来低，那一七五就更低了，它不法定还是更低了，为什么？你烧的是房子跟建筑物以外的东西，例如说摩托车一台，我烧毁摩托车一台，的确有可能从摩托车烧起来之后，有发生公共危险，没有错，但是几率比较没有那么高，致人死伤的几率比较没有那么高，所以它是依照致人死伤的程度，所以你发出来灾难的程度去做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这样的区分。OK， 好，先把这个讲完。那如果你刑事上面去操作的话，你没有学过那些学术上面理论去解这个案子，你就变成这个样子去解。为什么？行为人主观上面以为他放火烧的是没有人在里面的仓库，这是哪一条行为课题？一七四，对不对？没有人嘛，大家讲只要记账机，没有人就是一七四，有人就是一七的，没有人是一七四嘛，对不对？所以他主观上面想象是那仓库没有人的，所以他是一七四的主观。但是客观上面他烧到的是一七四的客观的，又没有人所在的建筑物嘛，的仓库吗？不是、欸，是有人在里面的。那个仓库是有人在里面的，所以是那个行为客体实际上面发生什么行为客体是做什么，是一七三的行为客体啊，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对应的部分就是叉叉、啊、那如果这样写下来的话，就发现我针对一七三这个部分，它是什么客观上面它的确是有人所在的建筑物，没有错，但是主观上面行为人对有人所在建筑物这一点有认识吗？没有认识，所以它是什么一七三第二项的未遂。那针对一七四的部分呢，他主观上面以为烧的是无人所在的建筑物，所以是有一七四的故意。但是客观上面有一个一七四的房子，无人所在建筑物对应吗？没有，它是什么有人所在的建筑物，所以没有一七四的客观，所以就变成什么未遂，一七四的未遂。那这两个行为怎么处理？嗯，同一个放火行为啊，然后触犯两罪，然后干嘛？想象竞合啊，对不对？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啊，想象竞合。那想听我从这种主干嘛？从哪一个？哪一个重？看法条，对，哪一个重？我们去看哪一个重？应该是一七三是失火嘛，对不对？失火很低的，所以会从重应该是一七四，对，从一七四的四项，对。可是呢，大家觉得这样的结论怎么样啊？我们再跟另外一情况来。假设说，行为人主观上面以为他烧的是有人所在的地堡，是有人所在地堡，他烧的是地堡，对。可是客观上面呢，地堡呢，我想想有什么理由？地堡，地堡因为小孩子 hold 不住，所以倒掉了，没有啊？因为小孩子得了性病，所以大家邻居都很怕，全都搬出去了。好，假设现在都没有人，假设现在地堡里面都没有人，对，所以是一个客观上面是一个无人所在的建筑物，对。那可是呢，主观上面他想说地堡里面应该很多人吧？对，其实地堡里面现在很多没有住明星，都住备用， 你要看新闻吗？他说非基本上都是非佣啊，都是外籍劳工啊，因为他们都不会去那边住啊，有些人都不会去那边住啊，所以你们都是非佣啊。我们当然不能说费用不是人，然后就把他烧死了，也没查证，我的居住的住宅，当然会这么讲。对啊，这样讲你就陷入报社错误。对，如果说他主观上面想说他烧死地堡是一个有人坐下来监督的话，这时候就一七三判断而言，他是有一七三的故意，但是客观上面的地堡已经空无一人了，所以呢，没有，他其实是一个无人坐下来监督，所以一七三没有客观的让他去关，这是未遂。那倒过来，针对一七四的部分。主观上面还有就是像说他烧的房子是没有人所在建筑物吗？没有啊，他有说他烧的是什么有人所在的建筑物，所以他有一级市的，他客观上他应该这么说，他 主观上面他有一级市的到位的那个，我是不是讲错了？我刚才说什么？他烧的是那个吗？有人住在的地堡吗？对啊，所以是主观上面没有一级市的故意，但是客观上面烧到一级市，所以这是过失失火，一级市的失火罪。好、哦，然后两个再相竞合。好，你看这两个案子的结论，好，你先不要看结论好了，你就想刚才这个案子，前面这个案子是烧什么东西？他主观上面想烧是什么？没有人在场屋，对不对？他、啊、后面那个案子想烧是什么？他想烧地堡。从主观上面来看的话，你觉得哪种比较可怕？烧地堡啊？你现在想烧地堡是吗？他以为是地堡哎、欸，然后就把它烧了。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不知道说那个客户上面是没有住的房子的话，我真的以为说他这样烧地堡，那真的是比较危险的吧？是比较危险。可是结论上面呢，哪一个处罚会比较重？去比比看。我们刚才说这个比较重，对不对？前面这种呢，这个比较，那后面这种情况哪个比较重？后面这种情况，我想你什么？我写错吗？没有写错吧？ 对啊， 后面的情况会成立什么？怎么没有反应？是我写错吗？我应该没写错吧？我看一下，实害，哎，还是我真的写错了？因为他主观上面要烧是地堡，没错啊，主观上面没有烧到，客观上面，对啊，你没有错吧？你觉得有错吗？没有错吧？不要一直看我，要看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什么错啊？对啊，你们觉得有错吗？没有啊。那你觉得哪？我刚才讲过，你们觉得烧哪一种房子比较恐怖？主观上面来讲的话，当然是后面那种情况，对不对？可是你觉得最后主观哪个比较重？嗯？你看嘛，后面那个是什么？一七三的尾随。我是不是真的有写错啊？自己有搞糊涂。看讲义好了，比较快，用文字的说明。他说呢，在放火罪的部分是一三跟一四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因为这两个条文的课题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把解释成互相排斥的关系的话，也就是说会是一七三课题就不会是一七四，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所在的房子就是没有人所在的房子，它不会是有人所在的房子，两个是互相排斥的，所以你就会操作到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在这个部分就是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客观上面呢，你以为说那个是无人所，无人所，主观上面你以为说那是没有人所在，但是客观上面就烧死那个罪，那个不是罪啊，管理原意。对，所以这个部分呢，会成立一七四的第四项的未遂罪。那一七三的部分，因为你没有故意嘛，你没有知道说那个是有人在里面的住建筑物，所以只能够成立一七三第二项的放火罪，然后两罪想象竞合，没有错吗？没有错啊，对啊。但是如果反过来呢，如果是基于放火烧毁一七三的故意而放火，那不应该补充应该是一七三的故意而放火，然后而且也将放火物烧毁的话，不是。就是说，这个案例里面，回到这个案例里面，就是讲上面这个纵火怪客案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案例里面，大家刚刚会觉得很奇怪。你看，它结论上面是成立什么失火的既遂罪，还有放火一七四的放火的未遂罪，对不对？可是你会觉得说，嗯，啊，他现在对一个东西故意放火，我们先不要管它客体是什么属性好了，他对一个建筑物就是藏污放火，那客观上面有没有那个建筑物有没有被烧毁？有烧毁，对不对？所以感觉他应该是故意烧毁某一种建筑物，应该怎么说？故意烧毁某种建筑物。可是结论上面变什么？哦，针对结果烧毁那个部分是结果嘛，对不对？就竟然是什么过失，然后这个部分呢未遂，一直变什么 针对结果部分，你不是故意放火烧房子吗？那应该成立什么某一个故意放火的既遂罪啊？结果竟然是过失不小心放火烧毁房子，然后另外再成立一个没有放火把人家房子烧毁的未遂罪，这样分割的结论就会很奇怪。因为你主观上面想象，如果你有学过法律的人去看这个案子，然后有一个人对一个商户放火，那个商户也是在被烧掉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问非法律人，他会回答什么？这个叫什么？先问他故意还是过失？你觉得他会说什么？故意。对，那放火烧掉了，你说既遂还是未遂？既遂。然后法律人家说不是，你忘了。就你要分开看，然后那个有主观哦，那个没有，那个是客观哦，然后讲一大堆东西之后，然后发现说，然后他想象竞合从众，然后变会对，嗯，这是评价，然后外行就法律跟外行难以理解，对啊，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一般人都不能理解。好，实在太撇开这一部分，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呢，如果你是基于放火烧地堡故意的话，然后也真的把那地堡给烧掉了，可是这时候会变什么？这时候会变成说一个173第三项的放火的未遂罪没有错啊，对啊，另外是174第三项的过失啊，对啊。结果我们觉得后面那种烧地堡的情况下比较恐怖吧，对啊。可是没想到说这种情况后面那种情况下处罚还轻于这边的，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你都看不出来，应该有吧？我写错啊，173对啊，173第三项放火是未遂，嗯，174第三项是失火，应该这么说好了吧？那个刑诉上面都加上去好了。如果是在第一项的情况下，可以写，这个是个懂对不对？那这个是多少？174第四项。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然后减半。那那边呢？10年以下，有吗？啊？有吗？因为我为什么前面会打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往前打前面之后，你就很清楚啊。好奇怪。这边我再想想看好了。对啊，这边我再想看好了。嗯，很神奇。好，总而言之呢，有的地方是不会变的，就是奇怪的结论。奇怪的结论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故意要放火烧毁，这些房子可以烧毁，结果竟然成立一个是未遂，一个成立是过失，所以要不要解决？就考虑要解决，只是要怎么解决？为什么你会得出这种畸形的结论？好像在卖药哦，没有，好像在那个东森购物摊讲这种话。解决方式呢，就是像那个图这样子，你要把174当成所谓的基本构成要件，175叫做174的加重构成要件，啊，不对，173是174的加重构成要件，然后175是174的减轻构成要件，你要把这三个罪，把它想象成这种关系。我们刚才之所以会得到那种怪异关系的结论，是因为你是这样想。你把173、174、175当作不同的罪来看，所以他们的行为客体啊、行为啊、故意啊，通通都不一样，通通都长得不一样。如果是这样分别看的话，你就会得出这种结论，就会得出这种结论。可是当你觉得174本身是一个基本的构成要件，意思是什么？立法者虽然依照危险程度的不同，有现在有人住的房子，没有人住的房子，还有机车，有这样的情况嘛？危险程度，所以173最重，其实是次之，然后175最轻，有这种程度的关系。但是立法者其实没有想要把图案这三罪的关系变成像右边这种样子。173不是174，跟174是互斥的，因为一个是有人住的房子，一个是没人住的房子，然后175都不是房子，都是机车，都是东西。对，他其实不是想要做那个样子。从实质的不法内涵来看的话，实力法则的想象图应该是像图片那个样子，它是有一个重叠包含的关系。什么意思？174就是立法者当初在设计构成要件的时候最典型的那种情况，他想象就是这个样子哦。那如果你所烧的是有人住的地堡，那就往上加；他所烧的如果不是房子是东西，就往下掉，行不就往下掉。这个结构像什么？杀人罪章有没有？ 伤害最伤害也是基本构成要件，二七一，对不对？只要是杀人就用二七一来处罚，如果杀的是爸爸，就加重，对不对？所以二七二是二七二的加重构成要件。但如果说你是处于义愤的情况下去杀人，或者是说你是刚出生的时候杀人，把刚出生的婴儿杀死的，那个是什么？减轻构成要件。所以二七一、二七二、二七三也会有这种重叠关系。可是，在二七一、二七二、二七三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不管你杀的是爸爸还是杀的是刚出生的小孩，他们都是人，对不对？他们是人啊，所以你不会有得到这种奇怪的结论，比较不会。可是，如果你硬要把一七三、一七四的行为客体解释成是互相排斥的，是人住的住宅就不会是有人所在的建筑物，如果是这两个这样分得很清楚的话，那就会变成什么？主观上面有这个故意，就不会是另外这个故意嘛，就没有认识到，所以就会变成这种奇形结论。可是如果说你把那个关系变成是互相包含的，什么意思？哦，一七四是一个基本构成要件，一七三是一个加重，一七三只是它的加重而已。意思是说，不法内涵有没有重叠的地方？有，看一七三是最重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成立一七三的话，基本上你就把一七四的不法内涵给包含在里面去，你还需要再论一七四吗？就不需要，不然如果你再用一七四的话，再处罚一次，你就变成什么？双重处罚，对，所以这一说就是下面这些老师目前都是支持这样的见解，认为说，哦，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应该是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包含的，一七四是所谓的基本构成要件，一七三是加重构成要件，一七五是减轻构成要件。那你不要把他们的客体把它解释为互相排斥，而是客体可以互相包容。所以如果你认识到你烧的是地堡，基本上我们也认定说你也有毁损无人所在建筑的故意，我也会认为说你有毁损无人所在建筑。为什么？因为你要从危险程度去想，你都想要烧地堡了，你难道不想要烧那个无人所在的仓库吗？是因为做蛋糕你没有相信吗？不会，这就跟什么杀人罪一样啊，你都想要杀人的，那就说一气故意你有没有？一定会说有，那是因为你把他的角度不是把杀人跟一气故意解释成像互相排斥的样子，你是把它解释成什么？杀人可以包含一气故意在里面。那这边也是一样啊，一气三件是加重构成要件，你都已经有证据告诉你烧地堡是这么危险的行为了，你当然也有烧仓库的故意，无人所在仓库的故意。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重新回来解这个问题，再重新回来解这个问题，你就会得到什么？针对一七四的部分，这个是讲义上面这个案例嘛，对不对？他以为说他烧比较好了，这个案例烧地堡，他著名的地堡。就会变成什么？主观上面他有烧地堡的故意，对不对？主观上面，但客观我们看不是说他不是地，他是没有人所在吗？不是全部都吓跑吗？对不对？所以都是没有所人所在的建筑。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你是采取这种观点的人，一七三是最外面的，最外面的，不管是客观还是主观，它都是包含一七四在里面。不管它是客观主观，都是包含一七四的。所以你想，你主观上面想烧地堡 ，OK？ 主观上面想烧地堡 ，OK？ 客观上面烧到的是什么？无人所在的房子，无人所在的房子。所以客观上面还是不会出现，还是不会出现。可是如果是这边呢，一七四的部分呢，它会不会成立一七四的故意？会，我刚才讲过了，想烧地堡太可怕了，那当然也会想烧一般人房，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有。啊，客观上面有没有一七四？有，客观上面烧到也真的是一七四，所以这边就会变成什么？一七四的第一项的既遂罪。然后这边呢，想烧地堡但是没烧成功，所以变成烧地堡未遂罪，烧有人所在建筑物罪，然后两个具象跟竞合，两个具象，结论上面是不一样的，结论上面是不一样。那这边呢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客观都是不会变的，客观都是不会变，但是主观上面会变，主观上面会变，因为可以有互相包含的关系。如果是这个问题是烧仓库吗？现在请听这个好了，主观上面有一七四的故意，对不对？客观上面烧到的是什么东西？客观上面烧到的是什么东西？客观上面烧到的是有人所在的地堡啊。对不对？客观上面烧到的是有人所在地堡，有人所在地堡不会包含仓库在里面。我们是大圆圈啊，大圆包含几次可以在里面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有，那这边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就变成是一七四第一项。那这边呢，一七三呢，主观上面有想要烧地堡的意思吗？有人所在地堡的意思吗？没有， 所以主要上面还是维持股，这个意思没有错。那只是说客观上面烧到的是什么？客观上面烧是有人所在的地方啊，对啊。可是他没有主观啊，所以这边还是维持到那个过失。可是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注意，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会只论日期四的第一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边我们说他有的时候，其实是把这边给借用过来的，就是把这边给借用过来的。对，因为如果你把它其实很像最右边那种图，互相排斥，这边原本是叉叉，这边原本是叉叉。可是因为我们认为说一七三的行为课题也可以包含一七四在里面，对，所以它客观上面有实现的是一七四的课题，你就可以把它借用过来，跟它故意加在一起，变成一个问题所以罪，变成一七罪，然后这边过失呢就不会再另外归了，所以最后结果上会成立一个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的。那个一七四第一项的那个放火烧毁现没有人所在建筑的既遂罪，那你说那那边呢？那个会不会不见？那个不会不见，为什么？因为他这边是借用他的过失，啊不，借用他的那个既遂，借用他的既遂，但是那边他是多出来的，有发现？那个想烧地堡那个意思，像现有人所在地堡，你是多出来的，你就算把那个部分给借用过来好了，你还是会多出来那个一七三的第三项的放火罪，放火烧毁现没有人所住宅的故意。所以那个部分应该是两罪要去想清的，但是这个部分因为你借用的是一个既遂罪这样一个结果，你只是借用一个结果而已啊，然后把它评价成说哦，主观上面你想烧的是那个一七四的课题，但客观上面烧到地堡，但是因为客观上面烧到地堡这个部分，其实现有人所在地堡也是可以包含在那个仓库里面，有人所在的地方也可以包含在里面，不法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可以成立一个一七四第一项，可以成立。但是这边因为它没有主观哦，这边没有主观，所以这边是顶多是过失。那这两个竞合之后，我们只会论一七四第一项，就是烧现有人所在、借无人所在仓库的故意。如果是这个结论的话，你会不会比较容易接受？放火烧房子，然后也烧成功，所以结论上面是成立一个放火烧毁仓库的既遂罪。对，啊，如果他想烧有人所在的地堡的话，除了成立一七四第一项，因为它是基本构成要件之外，因为它主要他们还有一个恶性还没有评价到，就是他想烧有人所在地堡的故意，所以还有做出一个一七三第三项未遂，然后两罪去想象竞合。对，这样比刚才那种结论把它解释成互相排斥结论，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接受？对，如果会的话，那考试就这样写吧。对，没有啦，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是非常非常难的。对，非常难，所以你们现在听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啊，一定会有这种反应，因为更难的在后面，所以我在讲义上面后面没有打，就是因为我知道说那个地方真的太可怕了，还是不要讲好了。对，在我还没有想到方法可以把它解释成很简单之前，对，你们就记得核心原理就是那个，因为你把它解释成互相排斥的时候，是它的客观上面是它，就客观上面就一定不会是它嘛，这两是互相排斥的。可是如果你把一七三跟一七四解释成互相包含的，一七三个体可以包含一七四个体在里面的话，那有一七三的课题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它有一七四的课题，反过来可以成立吗？不行，反过来是不能成立的。你可以说不法量还在高了，可以包含更低，但是你不可以说不法量还在低的话，你在高了，这个不行的。对，所以希望大家回去之后稍微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下次来的时候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一点。对，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